边轻轻敲下，你我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周涛，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秀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周涛。 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周涛。几年前我常常上夜班，坐在话筒前很少说话，只是放一些自己喜欢的歌。而今夜我为你挑选了一些我当时放的很好听的歌，它们很简单，就像窗外那一棵棵寂寞的树。 Maybe I love you, that's what I wanna say。 我的心没了你会枯萎，你好得让我惭愧，让我想流泪。不就是我每夜祈祷的那一位？爱像海，你层层将我包围，有心早前醒来都能看到你的美。我希望给你我所有的快乐，当你伤痕时我会紧紧抱住你。残缺不堪的灵魂，你的话我听了，你的人我爱了，这双纯白温柔的手让我想牵了。 老公已经出差好几天了，刚刚给自己煮了点速冻饺子，就先这么凑合吃着吧。不过想想明天一早上一睁眼老公就回来了，他还答应给我带法国香水呢。 复杂的，找不到一个借口让自己平静。 烧成灰，在爱情的夏夜埋葬我的

2004年7月9日是星期五，一年灵感落单长出了尾巴。不否认我的情绪化，失落和孤单，断断续续，断断续续。 时间去和你爱的人相互了解，多给他一些时间吧，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他的想念。 到底要多少思念， 这里是夜歌， 才能抓住你的视线。 什么旋律又让我想起你，每个夜好长都走不完，和你去过的地方多冷的夜，我习惯这样的生活。你这一年还好吗？ 我眼角是有一点湿润，但那是因为为你挑歌挑迷了眼，休息一下就好。 夜不能寐，没关系，听夜歌，我是吴周彤。欢迎回到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周彤。我们相遇也许纯属偶然，但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在一个地方见面的，我们绝不会是两条平行线。 不安全的你说他笑得有多甜，怎么现在才发觉这种感觉多么明显，突然间快乐就此刻建在你和我之间。 出租司机啊，为什么不回家呀？回家没劲呗，就我一人单身，还不如多拉会活呢，多挣点钱呗。 声音越来越哑，想笑就笑，想哭你就哭吧，到我怀里把我当成石头。女人喜欢男人很会说

的世界空白的，就像你把我心都掏空了。明明我还是爱着，可是生命苍白了，天空变灰色的。我知道这是你给的眼神，也知道终究还是躲不过，我只好对自己说，爱都爱了，痛也痛了，泪也流过了，伤心的歌唱到这里，还有谁会记得？心都碎了，谁会快乐？痛得太深刻，爱过的人纷纷刻刻，伤了无法愈合。我们的故事不该不舍得，我会永远祝你快乐。 这是阿杜的祝你快乐。现在我要转身离去，每到分手时，我们完全可以平静的告别。当然，每到告别之时，人之软弱、自恋、虚伪便暴露无遗，我已不免。所以临走前，我要把这首歌送到你耳边，就当作对你的叮咛之言，它就叫祝你快乐。祝你快乐，好像很没有分量，也没有感动的色彩，可我想我的这份心此刻总会有几个懂的。好，我是吴周彤，明夜我们再见。